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通常你哋一开麦要唱歌，甚至比赛嘅时候，或者系而家嘅演唱。一开始如果有三位拍档在度，系咪一定讲一句话？诶、hey, ，一二三 ，Good show！ 呢啲就攞翻你哋嘅感觉，因为我见住你哋吓，听住你哋咁样做嘅。因为咧喺一啲后台嗰度咧，你哋通常即系一出场之前咧，点都好啦，互相鼓励啊嘛吓，咁同埋咧会将嗰种少少紧张嘅心情咧，当然咧就即系戚翻起自己。咦，我出场啦，我出场啦，咁样系好嘅。即系我哋做演唱会都系咁嘅。咁啊，我哋同队 band 咧，即系一齐都会做呢个动作，好似啲足球队咧吓开始一样。边个一齐嗌 good show 咧？咁啊，即系终于都等到啦。咁系因为咧，中年好声音咧，好耐啦吓，由你哋参加比赛至到而家咧，即系赢咗奖项啊，大家越嚟越熟悉咧，全香港都识得你哋。咁我今日咧就特别咧就邀请咗三位咧，当然系非常之唱得嘅吓。你哋应该叫咩咧？系参赛者啊，系学员啦、啊，其实而家系变咗咧系好朋友。是不 是 是啦。咁你哋可以呢随便倾偈得嘅。随便讲嘢得嘅。因为呢度电台嚟嘅。 Oh、 因 为 平时呢、 yeah. 就有个 camera 影住你啦。哦呢一个呢就係、是、煮餸好叻㗎嘛。即係人哋即刻知㗎啦。全香港都知㗎。就係、是、顏之恆啦。你好。 Hi, Hello, 大家好，我係 Benson 啦。 咁跟住呢就喺、哎、女声一把。今日呢就一把女声撑起。不过当然有我哋 Vince 弹緊钢琴啦。佢、 yeah. 都可以随时和音嘅。 太好啦。 咁仲有呢就係坚哥。 坚哥 Hello， 系啦，佢哋都可能会大家互相辛苦晒嘅，因为咧佢好多 show 做嘅，咁你哋有好多 show 做嘅，咁啊有阵喺外边咧就经常都会遇见噶啦，啊咁尤其喺后台出场之前啦，系咪？跟住嚟嘅女声咧就系、是。知曲儿 ，Hi， 大家好，我系知曲儿 Venus， 系啦 Venus 啦，咁都你喺电视一路咁多集都叫知曲儿 嘅，系啊，好难读嘅名啊、哦。其实呢个曲字有二音嘅，一个系谷，一个系曲。 我就所知啊，谷谷咧系即系字典讲嘅，系读个谷字，但系、啊、曲又好嘢，你改咗个曲字，即系等人容易记得，又容易发音啦、 啊。歌曲个曲， 冇错， 儿歌个儿、啊，我就系唱儿歌歌曲嘅知曲儿。 我找啲儿歌俾你唱下先，一阵间都可以唱噶，因为我哋呢个二千靓歌最重要。 嚟个 Baby Shark 啊， 系啦， 中女 Shark 唔该。 呢、這个好爆猛喎，唱几句就完噶咯，来去都系嗰句嘅啫。 OK 嘅， 啊不过系全世界最多人听嘅。 Oh yeah， 啊儿歌嚟嘅。咁除咗 Venus 之曲儿之外咧，我哋仲有陶家瑶。 Hi，Hello， 大家好，我系大只仔陶家瑶。 系啦，个个都知道佢大只仔啊，佢着住件衫咧，我都想问你，位大码都唔系好啱喎，系咪要加大码先？ 通常都系着中码， 因为中码系我哋嘅大码。 系啊，因为咧佢嘅中码已经系逼到冚晒 咗。Oh my god， 系 系， 永远都系逼爆。 系啦，咁啊唔紧要，呢样嘢咧叫做贴身啊，贴身咧就系我哋今晚嘅。即係最佳嘅途徑選擇， 貼身同埋貼心係嘛？ 冇錯啦，即係貼身，即係意思啊個 key 又好啱喎，一聽咗出嚟，哇好貼心喎、啊！即係因為我哋二千靚歌最重要咧，嗰啲聽眾朋友咧一路跟咗好多年嘅，咁佢就多數都係聽好多我哋唱或者我啲嘉賓唱嘅經典歌啦，無論中英文啊。咁但係今日咧就好特別嘅，究竟咧佢哋係新人唔係，少年又唔係，青年都勉強唔係。 其实就好年轻嘅，不过咧，因为一超过35岁咧，就变咗中年好声音噶。 系呢个就内心系 baby 嚟嘅。 系咧，多谢 TVB 啦，即系佢将呢个节目咧，即系咁成功。 我哋呢度最老系阿颜志恒， 系咧，都系30多岁啫。 佢讲心态系咪啊？ 不过咧就咁多位咧好开心，因为今日咧 guarantee 噶啦，即系大家都听你哋唱歌唱咗好耐，系好多只，因为你比赛过程当中唱咗几只歌，有冇计过啊？ 14只， 真系啊？ 嗯， 即系由零开始，第一次一路几多关咧？14只， 哇， 七关咁样啦，系每次唱2只定3只咁啊？ 每一关 每一日，我哋一日计嘅，一日可能拍2集。 哦， 咁啊，朝头早 其实一集就多数都系得1只歌嘅啫。 系啦， 系比赛嘅时候。 系啦， 哇，即系10多关啊！要过 10多关， 系啊。 如果由海选计系真系有。 哦，系啊， 由海选开始计。 海选即系你做 audition 嘅几千人咧，已经同今晚呢3位朋友拣咗噶啦，已经系西定噶啦。哇，几千人咧，揾住几个嘅，咁啊，即系仲有你哋啲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咧，咁就迟啲我都已经联络晒啦。啊，咁咧就甚至咧，佢哋几个咧话啱啱撞到期咧，可以去我嘅演唱会度做加分添。 哇！ 有几个啦，龙庭啊，啊吉吉啦，同埋李佳啊，咁样全部你哋啲兄弟姐妹嚟啦，系咪啊？即 系 好熟噶啦，你哋。咁anyway， 翻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哋净系介绍啫，已经咁猛啦，哇呢阵。咁要唱歌啦，唱唔唱得晒，一定唱得晒。不如咁啦，阿杜佳瑶， 好， 阿大只仔，你大大只只将我哋今日嘅天气唱一次就得啦。 好大只地唱出嚟。 我嚟先， 咩歌啊？ 送俾大家嚟自。郑中基嘅晴天阴天雨天， 哇！除紧衫， 唔使着雨褛啊，唔使着雨褛就得啦。各位朋友，特别嘉宾陶嘉瑶， 每次我将倾心的感觉都收起，只得我自己。在梦里欣赏你，那次我于餐厅的一角偷看你，这么远亲你，我是错，无比的福气。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烦扰完美，做梦也都因你。晴天阴天雨天，我在何地亦都会等你。如果不给你嫌弃，才是我运气。那次我于餐厅的一角偷看你，这么远亲你，我是错，无比的福气。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烦扰完美，做梦也都因你。晴天阴天雨天，我在何地亦都会等你。如果不给你嫌弃，才是我运气。 多谢我哋嘅其中一位特别嘉宾，来自中年好声音嘅陶家瑶。咁其实你嘅名字啊，你哋嘅声音，甚至乎我谂收音机旁边嘅朋友都可能会好熟悉都未定，因为我谂你哋由参赛到而家几耐啊？ 半年啦， 半年 一年啦， 差唔多一 年啦。我觉得点止半年啦， 海选 海选开始一年噶啦、哦，因为而家已经第二届开咗波啦嘛。 系啊， 咁有第二届话喺你哋会。即係好似香港小姐咁，可能佢搞一個即係佢哋有一個到咗而家幾十年後咧，都有一個團體嘅， 係 嘛？即係咁即係大家呢啲姊妹咧走埋一齊、做慈善活動啊，或者亮相啊，咁唱歌啊更好啦。因為咧，我自細到大都係好重視，尤其是以前少年時代，一定唔會一個人唱嘅。我又圍埋曬成班同學啊、朋友啊，咁啊喺草地又好，喺屋企後樓梯都好，就會一齊唱歌。咁我見到你哋嘅即係那個程度，那個表情話俾我聽咧，你哋好 enjoy， 好 enjoy， 真係好 enjoy， very enjoy， 即一班朋友。 係啊，因為咧以前真係冇啲咁嘅機會可以識到一班咁。志同道合的朋友， 因为大家都即系经历咗 志同道合， 因为去到呢个年纪咧， 系咩？你陶家瑶，你成日系咪 correct 啊？朱曲儿嗰啲广东话？ 唔系啊，我叫佢哋全部人一有啲咩，我讲到啲懒音咧，你就还我 间唔中咯，间唔中会 correct 下。 执得我最多， 系咪因为你系即系半个鬼妹仔嚟嘅？ 执得我最多嘅系韦尔山老师。 韦尔山啊，系即系你喺外国大。 我喺外国读书嘅。 哦，所以好啲。 但我都翻咗嚟好耐，冇藉口噶啦。我而家讲得好好嘅 ，OK。 唔系，其实咧就唔关即系少讲多讲，或者系咪广东？可能你屋企都讲广东话都未定嘅，系咪？ 我屋企讲上海话啦。 上海话。 讲下啲特加六啦， 除了广东话之外，咩都讲系嘛？ 未啊，讲啊，梗讲。 其实唔紧要嘅，因为咧而家我哋香港都好多即系出现好似你咁啊，好多喺外国长大啦，甚至乎有啲系完全唔识讲广东话嘅，即系慢慢学咯。 嗯，系啊。 咁所以咧有一样嘢，不如咁啊，你唱一只歌咧，认自己本行嚟嘅，系呢个 上海话 ，mother tongue， 上海话 ，mother tongue 咧 ，mother tongue， 即系讲英文啊。 好啊。 唱只英文歌啦，我哋香港人系听英文歌大嘅。 Well, 好多嘅， 送俾大家 ，Close to You from Carpenters。 Yes。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 on us in your hair of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And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 on dust in your hair of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And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A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As close as possible. 来再唱。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ung the wonders in your hair, a golden star that in your eyes are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聽嘅，即係 Carpenters 係我哋即係半個世紀以來咧，香港我講緊香港嘅聽眾們，因為聽電台咧，差唔多每一日咧，如果係聽我做節目咧，即係我做咗，我四十年幾年前開始做電台節目，就多數會有 Carpenters。如果我播英文我哋話，嗱咁所以咧 ，Carpenters 係我哋嘅即係好熟嘅朋友嚟，即係當咗好幾人咁樣嘅嚇。點講唔使講啦，頭先佢哋嘅成名作叫做《Close to You》。嗯、好啦，咁啊，两位出现咗噶啦噃，晴天雨天嘅陶家瑶啦，仲有支曲儿嘅 Close to You。当然，我都估佢咧，我一估就中啊。阿 Benson 咧，晏之行，好耐冇煮饭啊，好耐冇煮嘢系咪真 系？系啊，翻工都有煮嘅，收翻到屋企。 你因为你一参加比赛就冇翻工啦嘛？ 有翻工， 有 佢有翻工，佢唔煮啊。 系啊， 到而家都有翻工， 升咗职啊佢。 咁系咯，原来升咗职，即系你唔系厨师嚟嘅咩？ 我系厨师嚟。 咁但系点解会唔使煮噶？ 而家个工作比较特别呢、這个。哦系个性质比较特 别，即系变咗系就指导人哋煮啦， 咁上下啦， 系啦 系啦，即系升咗职咯， 系啊系啦，咁同埋有啲即系，譬如话一个唔觉意系乜乜总厨咁样噶喎， 系咪？都系嗰啲啦， 嗰啲啦，系啊，即系，诶，你煮乜嘢？你执乜嘢啊？咁样即系嗰啲啦，我见过好多呢啲，不过咧唔使煮咁多吓，我惊即系焗亲你，嗰把靓声咁样咧影响少少，好多烟油，不如咁，你而家用把靓声咧，我带你翻去出去。室外有一个沙滩边，沙滩后边咧有个饮 cocktail 嘅地方， 系 一望，哇，斜阳西下， 一个夕阳喺度， 但系未瞓觉喎，因为我哋听到个节奏已经好舒畅。今日嘅特别嘉宾之一，颜之恒，好，夕阳醉了， 夕阳醉了，落霞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笑？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信任，人下情深故事更动人，回来步入我的心好吗？回来别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斜阳别让我分心好吗？斜阳浪漫看色放任， 碰碰泛着酒窝的浅笑，何时愿让我靠近？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笑？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信任，人下情深故事更动人，回来步入我的心。回来别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斜阳别让我分心，好吗？斜阳浪漫可惜放任，红红泛着酒窝的浅笑，何时愿让我靠近？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杭州亚运港队的张家朗击败国家队对手，夺得男子花剑个人赛金牌。东京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决赛面对国家队的陈海威，张家朗开赛连取三分，之后更加将比数拉开。最终大约用了十分钟，以15-2夺得冠军，是港队今届亚运第二面金牌。另一名港队男子花剑代表蔡俊彦四强不敌陈海威，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蔡俊彦为港队夺得一面铜牌。港队剑击代表今日在杭州亚运取得共三面奖牌，包括张家朗和蔡俊彦在男子花剑个人赛分别夺得金牌和铜牌，江文慧就在女子重剑个人赛取得铜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恭贺三名剑击运动员，他表示张家朗、蔡俊彦和江文慧在比赛过程有高水平表现，剑法凌厉，取得胜利令到香港市民厚望成真。杨润雄说，为三人优秀的表现和大将风范感到非常欣慰，相信全港市民亦都能够分享这份喜悦。菲律宾指中国在有主权争议的南海黄岩岛水域设置漂浮障碍物，阻挠菲律宾渔船进入有关区域捕鱼，对此作出强烈谴责。菲方指海岸防卫队和渔业局人员前日在一处浅滩附近例行巡逻时，发现估计300公尺长的有关障碍物。当局发言人引述菲律宾渔民表示，当中方见到有关水域出现大批渔民时，通常就会设置这类障碍物。 中方早前强调已经多次提出愿意与菲律宾透过双边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希望菲方恪守共识，珍惜互信，与中方相向而行，寻求管控海上局势的有效途径。台湾屏东工厂大火，救援人员今日陆续发现三具遗骸。早前據報尋獲懷疑是失蹤員工的遺體，法醫表示經初步研判並非人類骸骨，搜救行動繼續。根據屏東縣當局統計，截至今日下午五點，事件共確認九人死亡，一人仍然失蹤。由於醫院門診再有人求醫，因此傷者人數增加至109人。廠房前日傍晚發生大火，四名消防員因為爆炸被困火場，六名員工走避不及。發生大火的屏東明陽國際廠房今日聯同母公司等高層人員召開記者會，對事件造成消防員和員工重大傷亡導致社會不安向各界鞠躬致歉，承諾成立信託基金協助傷者和死者家屬。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小心上灯，病往走近，坐得多要动身，至少呢灯。每天行多一阵，慢性病会离身。少少的灯， 我是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噶。 我是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黐少啲灯，每天行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现代人鍾意收藏，其实古代人都鍾意㗎喎。 自明代以嚟，文人就鍾意收藏文房用具、瓦碗同茶具，可以提升一下生活品味㗎嘛。 香港茶具文物馆现正展出呢一系列嘅展品，有请茶具文物馆二级助理馆长何文泰为我哋介绍啊。 今次展览主要系透过展示用竹、玉石同埋紫砂等等嘅物料所制作嘅一啲器物，包括文房用品啦、文玩以至到茶具等等。另外亦都會簡單介紹一下用呢啲物料所製造出嚟嘅物品呢，究竟喺文人生活之中有啲咩實際用途同埋意義。其實以前嘅文人同而家嘅人一樣，對物件除咗講求實用之外呢，喺美感方面亦都有好高嘅要求嘅。 今次展覽亦都以品茗活動為題材，以互動形式介紹中式茶席嘅用具同擺設。 文人生活除咗有琴棋書畫，品茶亦都係佢哋日常生活嘅重要一部分。文人對品茶所用的茶種和茶具，以至到品茶的環境和形式都相當之講究。展覽裏面其中一件重點的展品是粉彩梅枝黑銘壺，是一件很漂亮的紫砂茶壺。這件茶壺由清代書畫篆刻家徐應兆所製作，他在壺身以楷書刻上了文句，並且用油彩畫上了竹和梅的圖案，將書畫藝術融入在紫砂壺的製作之中。這次展覽亦都安排了一個互動裝置，向大家介绍中式茶席的基本用具和配置，而大家更加可以透过这个装置设计属于自己的茶席，之后可以下载茶席的图片留念。 展览《文人文玩：中国文人用具与茶生活》 即日起至明年9月30日， 中环茶具文物馆。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Bound for market, there's a calf with a mournful eye. sky above, and there's a swallow winging swiftly through the sky. How the winds are laughing, 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 might. Love and love the whole day through, and half the summer's night.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Stop complaining, said the farmer, who told you what have to be. Why don't you have wings to fly with, like the swallow so proud and free? How the winds are laughing, 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 might. Laugh and love the whole day through, and have the summer's night.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以前领歌再传住翻嚟第二个部分，而家时间系9:39。啱啱揸住吉他唱嘅呢只歌就叫做 Donna Donna。虽然咧今晚嘅三位嘉宾咧系参加中年好声音出道嘅，不过你哋所谓中年咧就是号称嘅啫，不过30多岁咧都好难中年噶。其实 系我咁啲咯，我哋系我43噶啦， 真系啊， 系啊， 不过唔紧要。联合国话咧，40岁咧仲系青年 ，OK， 都未到中年，40岁响，所以咧你都其实系青年嚟啫。再者咧就比起我头先唱嘅呢啲歌咧， 嗯， 我估你哋唔识。有冇人识？冇啦，冇人有反应。系啦，系啦，系啦，你可以嘅。 平时最有反应嘅， 系因为呢啲歌咧，虽然即系一啲，其实咧就如果讲英文民歌咧，因为我哋以前嗰代咧未有中文歌唱嘅，即系识讲中文，不过基本上系冇，即系许冠杰嗰啲中文歌之前咧，系多数都系啲喺电影嗰度啊，一啲老派啲嘅啊，即系之前系可能60年代嘅。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嗰个年代一入行唱咧，全部唱英文歌嘅，咁所以咧，我就唱民歌啦，咁所以我就唱晒呢啲嘅。咁其实呢啲歌真系好耐噶啦，已经耐到系即系呢一个 Donna Donna 咧系一个叫做 John Bias 嘅，系60年代嘅。咁所以咧，即系你哋应该未出世，唔识啊， 好好听 啊，系正常嘅，即系好好 casual。但系呢啲系世界最流行、最经典嘅民歌，好简单嘅，全部都好简单嘅，所以我叫佢做即系 simple folks 啊，咁啊简单到好简单嘅，系人，但系嗰个年代系人都识唱嘅， 系啊，而且又易上口。 所以今日咧，你哋咧就好容易唱一啲咧，就系人都识唱嘅歌，因为你比赛都系啦，即系差唔多一扭开电视机咧，嗰只歌如果唔识咧，就好蚀底噶嘛， 系啊， 冇理由拣只咁嘅歌噶，系咪你哋自己拣噶拣歌？ 系我哋自己拣嘅，同埋我哋每次都会提醒我哋一定要揀啲街知巷聞嘅歌，脍炙人口嘅歌。 系啦，即系監製已經同你咁樣講嘅啦。 係啊， 即係佢哋會叫我哋盡量咯。 係 啊， 係 啊， 我就蝕底啲，我廣東話嘅歌庫咧冇咁多，咁我有好多咧就要即係即刻。即係可能有聽過，但係真係未去研究過，未唱過。 係啊， 咁啊真係去鑽研一下咯。 所以我好佩服你哋嘅，係講真嘅，即係我唔係講啊，我係前輩啊，我有咁多經驗，我好佩服你哋咧喺咁短時間咧，即係即刻學過，即刻要表演喎，即刻要攞份考試，仲要係嗱，我哋係得一個禮拜啫。 系 嗰个礼拜咧，你都要食饭瞓觉噶， 仲要翻工 啊， 仲要凑仔喎， 系咩？ 系啊， 仲要凑仔啊！ 我仲要凑仔，我仔4岁啦， 好叻啊！你 搞自己公司啦，哇，其实压力 错啊， 真 系 好大， 唔系真系好大，即系又要即系我谂瞓着觉咧都要念歌词， 系 一个唔觉意，所以我其实系衷心感激、感动啊，同埋咧好佩服。 我哋都好感激有咁嘅機會， 係啊，真係好嘢，好嘢。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你哋嗰啲評判都講咗好多啦，嚇，唔單止係聽你哋唱歌或者受你嘅歌聲感動，而係即係整個歷程咧， 都是大家都很投入，所以节目咁受欢迎就是咁解。最重要就是嗰份情咁、你睇下比赛咗咁耐啦，咁即系亦都一路咁样即系出嚟有表演啊等等。难得咧就今日仲系三个吓、师兄弟吓、即系坐埋一齐一齐唱到歌，所以咧我想介绍阿支谷儿同埋颜志恒咧，两位可以合唱嘅只歌啦。 系啊，因为我同佢比赛都冇得。冇機會合唱， 哦係咪？ 但比賽之後咧，我哋就開始合作啦，就拍呢個主東主西節目。 哦， 跟住今日咧又可以再合作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嗰、那個廣告我有睇過啊，個宣傳廣告咧，仲有啊，仲有我把靚聲添。 係啊係啊，就係呢個。 係啊，我記得呢一句。 仲有我靚靚糖水。 靚靚糖水咧就係呢兩個啦， 負責食的㗎啦。 係啦係啦係啦，我哋而家我哋負責食， 好， 因為我尤其是我翹埋雙腳啊，你翹你睇到我啦，我翹住雙腳嘅。 好。 咁啊點解咧？摁摁腳喺度咧，聽你兩個唱歌， 嚇， 同埋你嘅音樂美食。Thank you。 慢慢品嚐。 介紹埋你所唱嘅歌啊。 我的回憶。 不是我的， 这个都要和埋声啊！你 唱歌的是今晚特别嘉宾颜志恒同埋支曲儿。 伤心的总会任性，灰心的总会用气力，将最好的过去，将最多的细碎锁到属于你的眼睛。 失恋的不够耐性，失恋的不信是注定，于最黑的世界，于最光的刹那感到属于你的气息。 即使很多一起过的想起的通通你的遗着是浪漫的爱情， 通通都可再见，但承诺可再听， 什么可不必舍 Oh baby， 当晚与你记住蒲公英，今晚偏偏想起风的清静， 回忆不再受制于我承认， 回忆也许你与你记住流水声，今晚站在街地自己倾听， 难道送别你回头总是坚胜，谁能怪我总是太感性。住约定， 当理想的世界，当理想的刹那恩爱，无分你的我的， 一起过的 想起的通通你的围着是浪漫的爱情， 通通都可再见，难承诺可再听， 什么可不必舍 Oh baby， 当晚与你记住蒲公英，今晚偏偏想起风的清静， 再受制于我承认， 回忆也许你的，当晚与你记住流水声，今晚站在街地自己倾听， 难道送别你回头总是虔诚，谁能怪我总是太感性， 当晚与你记住蒲公英，今晚偏偏想起风的情景， 回忆不再受制于我承认，回忆也许你的， 当晚与你记住流水声，今晚站在街地自己倾听， 难道送别你回头总是虔诚，谁能怪我总是太感性。 原本咧就系泳儿同埋海明威合唱嘅歌，叫做《我的回忆不是我的》。咁啊，头先咧就由支曲儿同埋颜志恒咧去合唱。比赛冇用过呢只歌噶， 冇 冇啊，唔系你哋比赛嗰啲 partners 啊，唔系冇得自己拣噶。 好似冇喎，冇嘅， 系啊，系抽签咁样 嘅，靠运气 啊， 比赛， 即系变咗咧，即系譬如今个礼拜就抽签啦，咁啊下个礼拜你哋唱噶咯噃， 系 啊，你哋自己搞掂，自己夹， 系啊， 哇， 留个电话俾你，自己打电话。 我哋嗰次，我哋嗰次抽 partner 咧，我哋系用一个即系食鸡嘅一个游戏嚟嘅，咁你总之食某一个味道下边有一个号码， 哦， 分钱先 有关煮嘢食喎，系嘛，所以颜志恒就熟能生巧，食嘢噶嘛，我日日都食啦，吓当食生菜啫嘛，生菜垫底，不过咧就系歌曲号码垫底，吓唔系生菜， 冇 错。咁诶，今晚就特别啦。因为咧，即系我就好高兴啦，因为你哋系几千人选出嚟，我完全一啲你哋未嚟之前，我一啲都唔需要担心，系咪啊？即系譬如啲 key 啊咩，你哋都知道晒咧，即系自己咧系唱乜，即系唱乜嘢调子啊，吓快慢啊嗰啲吓。不过咁今日嘅唱歌咧，咁啊喺呢一度咧可以唱得耐啲啦， 系啊， 有成总共三钟头，三小时嘅节目可以唱好多歌，而且每人都可以拣一啲咧。呢分鐘咧比賽時冇得唱嘅歌， 好正啊！呢下 係咪啊？呢下就好啦，因為真係嘅喎，喺呢個節目多數啲 guest 你諗下平時嗰啲 guest 一個人唱曬佢都覺得唔係好夠。會嘅，呢樣你唱歌好得意嘅，你覺得嚟唱歌會點啊？越唱越咩咧？點樣？ 越唱越 high 咯，越唱越唔捨得擺低個麥咯。 成日都唔好啦，唔好啦，哎，跟住一唱咧，哇，十個鐘都唔夠。 係不過咁啊，真係呢個係雙重享受嚟嘅。 係 因為點解咧？一来咧就自己可以唱啲想唱嘅歌啦，二来咧就可以练声嘅，因为你喺公众唱歌就唔同，喺个洗手间度唱，就冲紧凉唱系另外一种声嚟。 系啊， 浴室歌王要问下。 系啊，系啦，咁啊，其实咧即系我哋嘅歌王啊，张学友都系咁嘅。张学友系不断日日唱歌嘅，但系咧佢之前咧佢未系歌王之前啊，好耐好耐啦，我哋一齐喺度食饭啊，喺度倾偈啊，喺度玩啊。佢就揸住个咪就对住嗰本歌书，冇卡拉 OK 啊，系本歌书嚟嘅，系咁唱啊，系啊，系咁唱，对住咁唱啊，唱到成本你电话簿咁厚 咁，哇， 系噶，咁佢就咁样磨练出嚟，咁所以咧，我好赞成你哋不断咁唱，乜嘢场合都唱，乜嘢环境都唱，系唔同嘅，用嘅声音唔同，用嘅感觉唔同，真系嘅，就算系 live 嘅，都分咗十几廿种。即系喺我嘅经验嚟， 慢慢学习紧啊， 系试啊得噶，你唔使你唔使学习嘅，你直情去做 ，OK， 咁得噶，因为你唱歌好啊嘛，但系唱歌咧，譬如我哋而家用个麦，系咪好静啊？比较录唱片更静，因为我哋得一个钢琴嘅一个 synthesizer 啊，咁但系咧呢一种感觉咧系绝无仅有，我可以话俾你听，即系冇机会嘅，冇有呢啲 performance， 因为我都系细个都喺电视唱歌。哇！喺嗰種咁嘅同呢啲即係唔係嗰樣嘢，即係各有各嘅難處、難度。但係咧，我非常之 enjoy， 即係 好爽， 我哋都好爽 呢個 experience。跟住落嚟咧，我哋頭先冇開聲嘅陶家瑤啦，大隻仔唱翻只你揀嘅歌啦。 好，我可唔可以試下講一段咧？ 可以， 因為我以前有做咗歌唱主播兩年幾咧，我成日都會用講一段咁嘅嘢。 哦，係。 我話如果有一日我可以喺電台出現咧，我就會咁樣講嘅。 OK。 而家嚟到香港、台灣、北京、西灣、文雅聲嘅時間9:50，歡迎大家嚟到歐瑞強老師嘅《二千靚歌再重聚》，我係你哋其中一位歌手。今晚 佢果然 係 有備而嚟， 真係我晚晚開播我都會咁樣噶。 Congratulations！ 我終於試到啦，大家。 你夢想成 如果你有啲時間，我介紹你去香港電台做 DJ。 好啊，有冇得唱歌㗎？有得唱歌？ 有嘅，《二千靚歌》我嘅節目咯。 多謝 你。升咗3000咯。 我講咗啦，嗱，大家各位直播嘅 fans 啊， 有啲高天氣啊，試下。 Thank you。 一陣間我會叫你講埋天氣。 好， 唔該曬， 好。跌落凡間的天使送俾大家。 原諒我極像孩子，夢萬般的蠢事，從天跌落凡間的故事，只已共你開始。是你美丽如诗，像夜深的天使，人间 发现纯真的意义，你已是我所思。为何还流动在心扉，日后只想抱着你，仍无惧似落差二万六千里。就算在山壁下方都绝地，这爱仍然不死。我要共你一起，凡尘里原是没善治，并没把握你愿意。梦怀万丈夜空，在地上奔驰，是你的声音在诉说幸运，我盼望你欢心。你延续了这段情史，能否听多一次？是我剩下灵魂，没什么的可能，情感已被回收几百分，我也无要攀登。为何还流动在心扉，日后只想抱着你。为何仍别落差二万六千里，就算在山壁下方都绝地，这爱仍然不死。我要共你一起，尘里原是没善治，并没把握你愿意。梦怀万丈夜空，在地上奔驰，是你的声音在诉说幸运，我盼望你欢心。你延续了这段情史，能否听多一次？孩子喜欢傻事， 订阅送俾大家。跌落凡间的天使，我做个要订阅。 哇哇喂哇！ 啊，都话啦，都好似真系听紧收音机平时嗰啲节目咁啊。 So good， 好好啊，多谢你，即系 学嘢，学嘢，学紧嘢。 诶，你头先话讲咩主播喺个网上 面？我以前参加比赛之前，我有喺啲 app 里面做唱歌主播，做咗两年。 喺啲 app 咁，我又好中意咧，就扮自己系 一个 DJ 咁介绍， 系啦，记得时间咁样咁。 非常好嘅，我都做咗咁样做，我唱亲歌都咁样做嘅。甚至乎 live 我都咁做， 報時間咁樣好有型 啊！如果我譬如我去 TVB 啦嚇，我都唔使問個監製，我自己會講嘢，只要佢播緊佢冇咗嘅時間噶嘛，係咪？因為佢播緊 introduction 啊，過緊門啊，咁我中意講就講嚇，即係覺得有 mood 就講。好似而家咁樣，哇！喺中秋就係嚟咯噃，各位朋友， 中秋節快樂！ 唔好食咁多月餅啊，因為咧會滯嘅。不過咧，最重要咧就係呢個感覺就係。我同嫦娥一起飞上去月球，翻到你故乡好吗？ 好劲啊！ 好唔好啊？好唔好啊？嫦娥小姐， 好啊！好啦，今日送俾大家 系啦，嫦娥小姐系 飞奔去月球， 下支曲儿，我哋飞奔去月球。OK， Fly me to the moon。 用一个特别嘅环境去唱啊！我哋当自己喺个飞行嘅火箭里面，系我哋航天国家航天嗰一个嫦娥号啊！我哋真系飞去月球 ，Fly me to the moon。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Wow. Fly Me to the Moon 咧，係一個事實嚟嘅，因為喺六零年代咧，第一次人類上月球咧，幾位太空人真係聽住呢一隻歌， 就一路飛上去， 係啦，真係去咗月球。 哇！而家就嚟中秋節，我哋都聽住呢首歌食月餅，喺度祝大家食極唔肥，永不愁皮。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Fly me to the moon.And let me play among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收音机旁边所有在香港过中秋节的朋友，当然还有外国的朋友。 Oh yeah！ 你在哪度翻嚟话？ 三藩市。 系啦，送俾喺美国三藩市 （San Francisco） 嘅。 系 San Francisco。 系啦，阿Gigi嘅好朋友同埋屋企人啊，咁当然有听紧我哋嘅二千靓歌，再重要嘅所有美加、澳洲、全世界、欧洲，甚至加勒比海，我哋都会迎你一起过中秋。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一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问我得失有几多，其实得失不必清楚，我但求能够一一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这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 问我得失有几多，其实得失不必清楚，我但求能够一日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 唔緊要㗎，可以衝口而出㗎。而家你呢樣，唉，我哋今日特別 開聲嘅，係 你顏志恆啦，佢話：，我係我係係啊，啱曬啊！你係邊個？你係邊個？你自己講。 因為呢隻歌都俾我好大嘅感覺，係 啊， 由細聽到大。 幾時啊？由細個就聽到啦。 係啊， 咁多謝阿黃占叔啦，啊，咁佢嘅作品嚟嘅，咁歌詞咧就係佢，歌曲咧就係另外我哋一位嘅即係音樂大師黎小田所寫啦。因为以前是一出电影，一出即系本地嘅港产电影嘅主题曲嚟嘅。好，翻嚟二千零九再重聚啦。第一个钟而家系10:09。咁啊，当然啊，呢个几日咧就开始好翻天咧，我啲心情咧就随之而就慢慢跟住个天气转变。咁所以咧，蓝天白云啊，好舒服。咁啊，星期六星期日大家玩啦，玩到攰攰地咧，夜晚翻嚟听二千零九再重聚。就只好不过，因为点解咧？攰攰地一路听住呢啲抒情歌咧，你就会慢慢进入梦乡啦。啊，即系唔好而家瞓啊，唔好而家瞓啊。啊，揸紧车嗰啲尤其是啊，因为真系啊，红灯咧有时眼瞓起上嚟，我真系试过，真系试过。咁咦？点解好似好耐咁样？原来已经瞓咗成分钟，攰到咁样都有嘅，因为好危险嘅，其实唔好嘅。因为好彩停咗嗰阵咧就系咁。好啦，咁啊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咧，当然除咗揸车嘅咧，喺屋企嘅啦，喺工作嘅地点啦，甚至乎系啊，而家有好多地方系下昼嚟啊，咁啊朝头早嚟嘅，譬如喺温哥华又唔好话喺早得滞，去多伦多 OK 啊 ，Toronto OK 啦，哦你又喺 Toronto 就啱晒，朝头早10:00起身啦，吓起咗身就可能。吃完早餐啊，咁样。二千零九今日好开心可以请到中年好声音嘅三位朋友。我哋揾以前咧最出名咧就系话，诶佢系厨师嚟噶，咁啊而家佢话原来厨师唔使煮嘅，啊就点人哋煮得啦，啊啱嘅，因为真系，譬如一个食肆。点会个总厨一个人点煮得咁多咧？系咪啊？系咪啊？ 分工合作嘛。 有几多个厨师啊？下边？ 哇，下边有。几个咯，唔系好多嘅啫。 几个都真系手忙脚乱啊！因为我都好佩服厨师。 你会唔会唱歌俾佢哋听？即系佢哋唔听话，你就会听住。 系都好啊，有一种即系新嘅品种咧，叫做 singing chef 吓。 系 个厨师咧系主厨咧识唱歌嘅，几犀利啊！即系如果佢哋可以做到好闷嘅时候咧，你就喺个厨房嗰度咧唱只歌俾佢哋听，咁啊大家都哇正啊正啊 Sir， 多谢晒。 如果做错嘢就唱住歌咁闹佢。 系啊系啊，不过而家。会啱啱好咧，你嘅其实你嘅性格咧系好似只歌一样，歌名叫做 绵绵， 唔系瞓觉嘅绵，系软绵绵嘅绵。Benson 颜志恒唱陈奕迅嘅歌曲，呢个歌名我都好中意，瞓喺个被斗度听。更好 和你也许不会再相拥，大概你的体重会抱我做梦，从前为了不想失约连病都不敢痛，到那一天才会想起我蠢，和你也许不会再通宵，坐到咖啡酸了喝也喝不掉，从前为你舍得无聊宁愿休息不要，谈论年长大愿你将台流水不得了， 从来未爱你绵绵，可惜我爱怀念，尤其是待我伤心的唱片。从来未爱你，但永远为任何人奉献，从来没细心数清楚一个下雨天，一次愉快的睡眠，断多少发线。再拥抱，待你我都苍老，散伴你的步，前尘就似轻于鸿毛，提及心底苦恼，如像自言自语说他人是非，多么好，从来未。是待我伤心的唱片，从来未爱你，但永远为任何人奉献，从来没细心数清楚一个下雨天，一次愉快的睡眠，断多少发线。从来未爱你，只喜爱紧一颗心血战，亦怀念那些吸不透的香烟。从来未爱你，只喜爱共万人迷遇见，从来没细心数清楚一个下雨天，似愉快的睡眠，断多少发线。 多谢 Benson， 希望你喜欢绵绵， 我哋都喜欢。 多谢， 因为在收音机旁边咧，听嘅朋友可能不同嘅，咁但系咧，最初如果就咁听咧，同今日听你有啲唔同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当初你哋未为人认识，咁而家咧就已经系见惯咗个样，咦呢把声就系衬呢个样，咁所以咧，就算系头先冇 camera 嘅，系影唔到你个样，但系我哋已经知道系呢个样，因为好多次啊嘛，你十几个礼拜 联想到啦。 系啊，联想到嘅啫，因为由你有主持节目添啦，我而家做 TV 嘅主持节目啦。喂，点分身啊？你又要翻工？ 其实真系好多谢公司嘅同事同我，即系对我嘅迁就，佢哋安排嘅时间啦， 要嘅 partner 编我个更期啦，编得好好，咁令到我都可以出席到嗰啲录影。 系啊，咁头先大家听紧嘅咧就系即系中年好声音咧，我哋即系煮嘢最叻建青嘅厨师先生啊，雅志恒 又唱得又煮得， 系啦，咁你佢嘅拍档都系又靓又唱得， 哇， 系咪啊？ 靓就唔知啦， 犀利， 都煮得嘅， 不过咧有弱点嘅。 是女人成日都有个弱点， 就是太靓同埋太煮得。 喂，又系 Q 紧叶倩文前辈嘅女人的弱点，打破咗我哋。 系啊，因为我引导佢做 DJ 嘛，系嘛。 多谢前辈。 咁佢自己已经好醒目，即刻可以即系捉住我想讲嘅嘢。佢自己介绍咗女人的弱点，唱歌嘅系知曲儿 ，Adinus。 Oh yeah. 与你说了再见，我要过我每一天。

跟住落嚟，我哋有另外一首叫做《让我暖一些》。 嗯， 不过见到你都够啦。啊，你夏天我谂啊，即系已经好热，但系冬天咧，我相信你都系着件 T 恤嘅啫。 我好，我好鬼怕冻噶，其实 系咩？ 系啊， 点解大只佬嚟喎你？ 我好怕冻噶，佢哋嗰阵时参加比赛成日话我着住好似羽绒嘅，由朝到晚都系喺。 不过要噶，如果喺 TVB 咧，真系出晒名噶啦。真系嘅， 床好冻。 系啊，你唔着件羽绒，即系起码都薄羽绒，即系普通薄啲嘅风褛都系顶唔住。 系，身体健康。 系啊，以前啊，黎小田咧，即系啊，小田真系好熟嘅我哋。佢我每一次同佢喺厂嗰度咧，即系你知佢做领班啦，咁啊，譬如我唱完歌咁，就会倾偈，识咗好多好多年。佢都系投诉紧一样嘢，哇！真系实在好冻啊，好冻啊！ 同埋加上紧张就会冻啲噶。 系啦，咁同埋佢话真系噶，有时佢即系冷亲，佢话啊，都影响佢身体嘅。 所以身体健康好紧要啊！我想讲多一句就系、是，我有个朋友嘅爹哋喺依两三个礼拜确诊咗白血病， 嗯， 即系blood cancer。咁我希望喺度 uncle。加油啊！身体健康，一定要打胜仗。希望大家都可以祝佢身体健康。 加油啊！ 加油 ，Uncle， 佢听到啦。歌名就叫做《让我暖一声》， 送俾大家， 送暖俾佢， 系 同埋其他需要温暖嘅朋友。 祝大家身体健康。 我还是记起，在这恶劣冷天气，长路更难。将心枯死，谈话也没有心情。宁暖雨点，宁你痛也痛得凄美。谁令你爱上又再别离？但霸占你的心底，莫说这是否浪费，无尽心意爱护你。明白这是我每人爱多一些，我痴心做满些，连夜细雨会否将一些伤痛磨洗，从未对你说我的心早向你开启，凭藉两眼是足交换以静和安慰，我没法开心，如果要忘记这一切，沉默雨天，在这个冷冷冬季，如没有你，内心冰冻，曾令我梦里昏迷，容易记起。在你眼里太多隐蔽，从没有介意在你寂寥聆听着你往昔悲凄，莫说这是否浪费，无尽心意爱护你，明白这是我每人爱多一些，我痴心做满些，连夜细雨会否将一些伤痛从未对你说，我的心早向你开启，凭藉两眼接触交换热情和安慰，我没法开心，如果要忘记这一切，说这是否浪费，无尽心意爱护你，明白这是我每人爱多一些，我痴心做满些，连夜细雨会否将一些伤痛磨洗，从未对你说我的心。 心总向你开启，凭直两眼接触交换热情关怀，我没法开心，如果要忘记这一切。 送给大家，来自苏永康，让我暖一些，希望大家喜欢。 刚才唱歌的就是我们今天特别嘉宾中年好声音的大只仔， 多谢士杯 陶佳瑶。咁一路呢我们已经听了三个部分，即是说一个半小时啦。咁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一样嘢啦，你哋未必自己知嘅，就係话呢揀啲歌，揀歌呢个个人都唔同，或者喺唔同嘅场合会揀唔同嘅歌，但係你哋習慣性呢已经 well trained 到啦，你揀嗰啲歌呢係要嚟比赛都得嘅。全部都是即是很抢意的即是不会说喂突然间喂你很闷或者很静，即是那些不是不好，一样有人唱的，即是邓丽君可以很很细声咁唱，但是呢比赛就蚀底嘛，所以你们呢 well trained， 揀啲歌呢全部呢啲评判哇好嘢喎，好似头先一样啦，吓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剑击代表今日在杭州亚运取得共三面奖牌，包括张家朗和蔡俊彦在男子花剑个人赛分别夺得金牌和铜牌，江文蔚就在女子重剑个人赛取得铜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是恭贺三名剑击运动员，他表示张家朗、蔡俊彦和江文蔚在比赛过程有高水平表现，剑法凌厉，取得胜利令到香港市民厚望成真。杨润雄说为三人优秀的表现和大将风范感到非常欣慰，相信全港市民亦都能够分享这份喜悦。西九龙柯士甸道西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两名男子昨日在工地进行地下海水冷却喉管更换工程，期间怀疑吸入沼气，今朝被救出之后证实不治。劳工处高度关注事件，对于有工友身故感到十分难过，并对其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处方即时派员到场调查，将会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相关冷却管道内进行任何工作，直至处方信立已经采取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劳工处亦都正系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有关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若果发现违例事项会依法处理。就今次意外，劳工处会在日内在网页发放职安警示，和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持责者、工会和安全从业员、专业组织等，简介意外事故和提醒业界采取安全预防措施。正在欧洲访问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在法国和英国访问期间了解到有企业看好內地和亞洲市場的增長潛力，正是洽商在港落戶，以香港為基地。他認為香港的門戶和跳板角色非常明顯。陳茂波訪問倫敦期間到訪由港鐵全資附屬公司營運的鐵路車站，說香港在設計、建造和營運基建項目方面經驗豐富和備受認可，充分顯示香港的軟實力。阿塞拜疆军队展示在纳卡地区修缴的重型武器，包括坦克、枪械和火箭炮。阿塞拜疆日前以反恐为由，对纳卡地区的阿美尼亚族武装部队阵地发起军事行动，一日之后双方在俄罗斯斡船之下达成停火，其中一项条件是武装部队彻底缴械。 俄羅斯早前表示，在俄方維和人員控制之下，納卡地區武裝部隊已經開始移交軍事裝備，當地阿美尼亞族人陸續收到人道主義援助物資。不過，當地阿美尼亞族領袖說，數以千計民眾沒有食物和或者是無家可歸。報道指，目前只是有一批大約70噸的食物獲准送往當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喺香港，去到边都有开心嘅理由，有本地同来自世界各地嘅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水是生命资源，亦都成为了慈济环保院行馆今次举行主题展览的出发点。这个展览是艺术与自然对话展览系列的第一部曲，从海出发，反思人类的生活习惯和海洋的关系。 其实今次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我们日常生活见到大量的塑胶垃圾而构思出来的。我们也都想大家去想一下，这些垃圾都在威胁我们身边的野生生物的栖息地方，他们那个环境变成怎样呢？咁艺术家就创造了一个日常生活的家居空间，放置了很大量很大量回收回来的胶樽，用一个比较夸张的演绎手法，是将胶樽淹没整个屋企的，等大家身至其中，同一时间去感受一下会是怎样。因为现在的海洋动物处境呢，其实已经被人类污染所造成的了，他们在海洋里面也都已经面对很多塑胶和微塑胶，真是无孔不入。 据他们的中心经理谢文熙介绍，展览里面的作品由艺术团体 Andir 制作，而今次展览用了的塑胶数量原来是跟长苏琼有关的。 设计师就用了26公斤的回收胶樽去创作了这些海洋动物。其实是一条长苏琼每日誤食微塑膠的數量嚟嘅，咁變咗你哋入到嚟都會感受得到。 從碧藍到翠綠展覽，即日起去到12月3日，大圍車公廟路5號慈濟環保院行館。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鐵塔灵魂望不见欢欣人面，富士松枝听不见有人欢笑，只有神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弹到滩岸点点轮廓，岂能及如灯在比波，俯首低问何时何方何模样，回音轻传此时此处似模样，何须多见 复多求，且唱一曲归途上。此时此处此模样，此模样。 大家都熟悉的铁塔灵魂，就是其实这首歌很重要的，就开始了我们香港乐坛一首或者是一种音乐的风格，就是一些比较是新派一点的，当年是新派一点的粤语流行曲，以前那些就不是这样样。咁由许冠杰开始唱咗呢只之后咧，就哇好多呢啲浪子心声啊，等等等等，大家都会一路跟住呢个风格咧去演绎我哋新一派嘅广东流行曲。今晚二千靓歌真系好开心，因为有三位中年好声音。夜瞓其實咧就可以好多空間，好多 relaxing 嘅空間， 好多 me time， 好多 me time 啦。就算唔係 me time， 係 two time 就正嘅都。 Oh yeah， yeah yeah， 係咪？ 即係夜晚同埋靜啲啦，咁啊同埋冇工作感， 係啊， 冇人打電話俾你啊，唔喺 office 嗰啲啷啷啊，哎呀唔知幾多點啊，即係嗰啲嘅冇心感。咁所以今晚嘅二千靚歌再重聚咧，當然我哋每一次都好希望咧將呢一啲風格。呢啲感覺咧，係同大家分享，所以咧三位唔使太緊張，因為你已經緊張咗好多年，成年紀不斷咁比賽， 有你帶領我哋好放鬆。 所以咧，你哋嗰度基本上全部都冇肥仔肥女嘅，全部本來肥就變瘦啊，即太緊張啦。咁而家咧，今晚就隨心所欲啦，可以唱乜都得嘅，譬如有啲形容今晚嘅感覺，哇！我哋一陣間去 party 啦，好嘛？嗰啲咧， 絕對呢首歌個歌名。就是今晚 Tonight So wonderful It's wonderful 因为我们有大只仔 陶佳瑶还有欧老师 不要这么说因为我跟着你唱我即是跟嘉宾唱歌很开心你唱什么我就唱什么 送给大家 Wonderful Tonight 你歌未开始你可以继续夹歌的你想做 DJ 希望大家今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晚上 冇啦。 It's late in the evening. She's wondering what clothes to wear. She puts on her makeup and brushes her long blonde hair. And then she asks me.Do I look alright? And I say yes, you look wonderful tonight. 现在这个麦交给我们今晚演唱会我的嘉宾欧瑞强老师。 哇你变成演唱会。We go to a party.And everyone turns to see this beautiful lady is walking around with me. And then she asked me, Do you feel alright? And I said, Yes.I feel wonderful tonight. I feel wonderful because I see the love lighting in your eyes. And they're wonderful. It's all inside you. Just don't realize how much ILove you. Oh, oh. It's time to go home. I've got an aching heart, so I give her the car keys, and she helps me to bed. And then I tell her, as I turn out the light, I say, my darling, you are wonderful tonight. My darling, you are wonderful. 好冧啊！好冧啊 ！Oh my god！ 哇，我哋两个男仔都系唱俾你听嘅喎。 So wonderful， 系咪？即系唱俾个身边嘅 今晚佢独占晒 女郎， 佢独占晒我哋三个男士。 So lucky！ 多谢前辈 ，thank you， 多谢多谢啊，加油 ，thank you。咁诶，一只合唱歌之后啦，不如都。一陣間可以都係諗下，你哋可以繼續合唱。不過而家咧，我又想問啊，顏志恆咧就唱一隻鄭伊健嘅歌，其實啱嘅，因為今日咧你哋將一啲歌曲嘅年份啊，嗰啲 age 嘅咧，我哋啲歌有時要係唔係淨係舊就得嘅，有一種酒或者有啲食物咧係啱啱好嗰啲咧，即係唔新唔舊咧，有時都好好聽。即係譬如話。我哋可能会唱许冠杰啦、啊、可能唱好多陈百强啊张国荣啊。突然间有个郑伊健呢我又觉得即係啊好有新意喎。喺我呢个节目嚟计啊不过呢只歌其实係全世界都识嘅。郑伊健嘅歌叫做我的歌。我哋嗰年代都有一隻叫我的歌你知唔知就係嗰位歌手叫做大 L, 佢、啊、有一隻成名作叫做我的歌。不过呢一隻。是你的歌是张孝模 张孝模 即是大友。同名的歌不要其实每个人就算听的人都有一首心中的我的歌。 希望大家喜欢郑伊健这首我的歌。若我这一生高低转变抱出来，然后唱过去，过去目前到未来，善变的曲色，音阶起跌，是人生的感慨。愿我这一曲不风流也精彩。有许多风光，今生今世亦难再。若我捉不紧，它将消散空气内。故此必须将当中曲折用旋律记下来，没这些凭据，问记忆怎装载？要是声线。亦好选，就以五指奏下去，指尖一弹；亦拆穿，就以记忆唱下去。是谁仿似幸运，让感受像流水？如能继续唱，都必须唱下去。也许天生的很多感觉很多情，期望这性格替我换来你用心的感应，用我的歌声敲醒心里淡忘了的率性，像那些点水的蜻蜓那么轻， 最好的光景，今天跟你做人证。若有天分开，孤单的我怎确认？愿我这首歌，它朝可以做回忆的保证。让我一直唱，让这歌永莫停。要是声线亦好选，就以五指奏下去，指尖一旦亦拆穿，就以记忆唱下去。是谁仿似幸运，让感受像流水？如能继续唱，都必须唱下去。就以五指奏下去，指尖一旦亦拆穿，就以记忆唱下去。是谁仿似幸运，让感受像流水？如能继续唱，都必须唱下去。能继续唱，都必须迎头追。 哇哇喂哇！ 最尾啲歌词系咪你真心感受到？ 因为我即系想借住呢个机会想讲，我真系好中意唱歌，就算唱到把声点烂都好，我都一定会唱落去。只要有人肯听， yes， 我一定会 唱 落去。 多谢， 支持你。 多谢。 如果系到今时今日一路仲喺个台上边，喺电视，喺任何嘅地方都仲系唱紧歌嘅咧，可能都有同感，有共鸣吓。如果能够唱嘅，当然一路唱落去啦。 嗯， 有几多人欣赏，未必知道，数唔到，不过一定有。多谢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所有听众朋友，今晚二千靓歌再重聚，我们都会请到一些是三位真的对于唱歌是真心的，是喜欢，不是要来炫耀，不是要来搵食，不是要来就这样还心愿这么简单。我觉得 唱出我们的心， 没错， 交我们的心给你们。 讲嘢嘅系阿知曲儿。 Hi, what's up, everybody？ 我哋而家喺地下，唔好呢度唔系好方便同你倾偈，可唔可以上屋顶？ 可以啊，我哋不如上下屋顶睇下，会唔会半夜瞓唔到觉？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屋顶系好浪漫？我唔系求其噏嘅，我唔系因为要踢只歌，因为咧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啦，冇话好多钱约个女仔，不如我哋去某某高级餐厅嗰度，烛光晚餐，绝对冇咁样嘅机会。不如我哋上天棚， 哇， 倾下偈。 嗰啲平台系嘛？嗰啲叫做 唔系有平台，定然有，唔系我哋叫天棚。天棚即系屋顶啊，即系天台。 喂，我哋下次可以旧楼咧，广东歌叫天棚 啦。系啦，天棚咧就系直情系最旧嘅讲法。 系 啊，即系以前有啲棚屋咁样，咁我哋嗰个年代咧就叫做天台啦，因为有啲可能系五六层啊、八层啊咁样，即系都一定有个天台嘅。咁我哋系成日上去玩嘅，咁啊到咗即系情窦初开落，如果有机会落啊，上天台点解咧？因为可以上月睇星星 啊， 其实是一个 romantic 嘅地方嚟。 嗯， 不如咁啊，你哋两个表演一下。 知 曲儿同埋阿大只仔，你哋两个一起上天台， 好， 我带你上天棚， 好，国语版嘅， 唱只屋顶俾我哋听下咧。 半夜睡不着觉，把星星看成高，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总

怎么掩饰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冰冻，寒冷雨在脸上的乱爬，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倒挂。留在你心底之中另一番说话，你爱我，我是明白你，谁令你今天不讲内心的说话，暗里却继续在想我，怎么掩饰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冰冻，寒冷雨在脸上的乱爬，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倒挂。 海边我哋都唔惊会跌落去，因为有人守护住我哋，有位天使守护住我哋。阿天使， 啊， 全只歌名讲多一次得唔得？ 桥， 好好听啊！ 呢一只咧系讲即系父亲同埋母亲嘅爱嘅，啊，咁啊跌咗落桥咧都唔怕，因为佢有另外一只歌咧叫做我们，我们的天使在身边。 原来天使在身 边，原来天使在身 边，真的好听， 都是那些诗歌唱片咧，头先只诗歌嚟嘅，啊，诗歌唱片里边嘅一首，多谢晒我哋嘅2000靓歌嘅中年好声音， 唔系，其实佢系少年嚟嘅，佢唔会参加嘅，因为佢太细个。 童年 好声音， 我哋等你。 你今晚我哋二千零个好开心咧，有三位中年好声音嘅真系唱得人马，嚟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我哋一起成长嘅歌。不如第一只，我哋请颜志恒阿 Benson 唱《不老的传说》。 流传在月夜那故事，当中的雪歌几漂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不朽的爱轻轻唱。若是你共情人亦切信有爱，永远真挚地投入这个梦乡，合着两眼定能遇见那爱侣，给你讲出永不老那点真相，徘徊夜里时常亦听到各种真爱，总会是永远，谁人亦会重拾逝去了的梦，在星辉闪闪午夜飘于晚空，流传在月夜那故事，像星光深处亦漂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你将不老的爱轻轻唱。人夜里弦乐在远远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伴星辉跟恋爱梦想心抱拥，流传在月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几漂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不朽的爱轻轻唱，为世间不朽的爱轻轻唱。 讲得一啲都冇错，唱得一啲都冇错。因为不老的传说咧就讲紧人啦，同埋讲紧啲歌。因为好多，譬如台湾或者有啲人咧叫呢啲经典歌咧，即系英文叫 oldies， 个直译叫做老歌。我觉得世界上嘅唯一一样嘢唔会老嘅咧，就系老歌啦。 嗯， 嗰啲歌唔会老嘅，你几时唱都得嘅，点样演绎都得嘅。即系等于咧好多呢啲经典名曲咧，喺中年好声音你哋参加赛嘅时候咧，变晒新歌，因为听你嘅咧。就一来可以听同样一只歌，但是一个新的感觉。第二呢就是啲少年。你唱嗰只歌嘅时候呢佢都未出世。咁但呢佢咪当新歌听囉。所以呢歌永远都唔会老。 都唔 会 老。 不老的传说呢就係咁嘅意思。多谢张学友。 跟住落嚟 呢。多谢 张。对有一首好浪漫嘅歌永远都会咁浪漫。因为佢已经係成为咗我哋真係用经典两个字形容就冇错，因为英文歌都好多啦。咁能够成为经典即係话呢隔咗几十年后呢都会经常有人翻唱再翻唱，甚至参加比赛嘅时候呢都会唱㗎，就係、是、你哋两个参加比赛㗎嘛。 当我哋两个收到呢首歌嘅时候，我同阿 Venus 讲，我话我哋一定要尽力去做一个属于呢个年代属于佳瑶同埋 Venus 嘅一个版本。 冇错。 我哋尽量保留原有我哋听过嗰两个版本嘅一啲味道，但係我哋希望唱到一啲我属于我哋嘅嘢。 Yes。 比赛完之后我觉得我哋真係做到。 嗯。 好开心嘅真係。 Never ending 嘅 love song。Yes. Endless love。 My love, there's only you in my life.The only thing that's bright. take your every step I make. And I want to share all my love with you. No one else will do. And your eyes, they tell me how much you care. Oh, yes, you will. 应该就即系歌海浩瀚咧，就多到不得了咁但系呢一个原唱咧，嗰两个咧，虽然佢哋唔系即系唱声乐啊、古典界嗰啲系会用，哇大师级啊咁样嚟形容嗰啲音乐家。流行歌好少咁样形容嘅，但系如果你俾我形容咧 ，Lana Richie 同埋 Diana Ross 唱呢只歌嘅时候咧，真系两个大师， 哇、wow, yes, ， 大师嚟， 真系， 俾啲掌声， 绝对。 当年我哋香港嘅电影亦做。无尽的爱，波基小诗，我哋当年少年时代嘅女神。Endless Love 之后，我哋有一首歌咧，就系讲都系讲爱情故事，系我写嘅歌词。点解咧？我会识写呢啲歌词嘅咩？情情塔塔噶噃，我唔使识嘅，因为好多当年香港电台嘅听众成日寄信俾我，将佢哋真实嘅爱情故事写一封信度，我每日都攞嚟读嘅，所以我好明白。再莫愿了我。 明白我对你已经死心塌地，但你偏偏待我忽冷忽热，

行这么长，路不再深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装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哦，来不及。就像现在，只能遥远的看着你。 呢个叫做我要我们在一起， 系、oh yeah. 范晓萱，啊，即系你有冇将呢只歌参加过中年好声音？ 呢个系我第一次唱噶， 嗯、 我今日咧演绎咗好，即系系咯，准备晏啲仲会唱啲广东歌。 即系头先咧，如果你将去比赛，如果咁啱我系做评判啊，如果啫吓，我做我唔做嘅，咁咧。我会俾好高分啊，唱得好好啊！不过咧，就我要点名咧，就你就要夹阿 Vince 嗰个手钢琴，哇 ！Vince 老师， 哇！呢只歌个咁难弹喎，好嘢！ 我要我同 Vince 半夜新闻报道后，我哋再一起。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正在杭州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观看多场有香港运动员参与的亚运会赛事，包括游泳、武术和剑击项目，为参赛的香港运动员打气。李家超对在今日赛事中获奖的运动员表示热烈祝贺。

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You take a stick of bamboo, you take a stick of bamboo, you throw it in the water. Ha, ha, ha, hana. You take a stick of bamboo, you take a stick of bamboo, you take a stick of bamboo, you throw it in the water. Ha, ha, hana.Travel on the river, you travel on the river, you travel on the water. Ah, ah, Hanna. You travel on the river, you travel on the river, you travel on the river, you travel on the water. Ah, ah, Hanna. River.My home's across the river, my home's across the water. Ah, ah, Hanna. My home's across the river, my home's across the river, my home's across the river, my home's across the river. Ah, ah. 翻嚟二千零歌再重做最后一个部分啦，因为我哋已经进入咗11:37， 真系眨眼 啦。系啊，好唔舍得嘅，有我哋今晚嘅中年好声音嘅一位系女歌手嘅，大家都好熟悉嘅子曲儿啦。 系 咁啊，当然亦都有啊陶家瑶啊大只仔，同埋 Hello 啊大家好， 烹饪大师啊 Benson， Hello 大家好， 之行 大师啊而家 系眼之行 新名， 系啊新嘅新嘅新 烹饪大师。 咁、 okay、 啊当然啦，即系我哋今日诶四个人都唱得好开心嘅，咁啊多数嗰啲歌咧，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仲加多咗少少比较近期嘅歌，譬如。哇，都20多年喎，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不过咧，头先都讲啦，吓好听嘅歌系最珍贵。 系呢首歌送俾我哋嘅前辈，多谢你邀请我哋嚟上你节目。 多谢 呢首歌送俾你，你最珍贵。 希望大家喜欢。 多谢你两位就阵。颜志恒，之曲儿。 明年这个世界，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搭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听诗和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 一边那一生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享受相随， 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深一点， 我学着在你 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多谢之谷儿同埋颜之恒合唱嘅《你最珍贵》， 多谢大家收听。 Thank you。 跟住有另外一位特别嘉宾，因为我哋今晚有三位中年好声音嘅好手，佢系大只仔啊，陶家瑶。Gavin， 多谢老师，今晚第一次唱女仔嘅歌。其实我好中意唱女仔嘅歌，我觉得女仔歌男仔唱嘅时候咧，有一种另外嘅感觉。送俾你哋，今晚我哋最后一首歌。 面带微笑离开你怀里，我听天由命，最后一张黄牌在手里，也是你的纪律，不能放纵爱你，就放过自己。爱情已经过了甜蜜期，多说一事无益，爱不爱我已经没关系，一点小伤而已，我可以很放心，我不会为了留你假装可怜兮兮，我恨我爱你，哦，我爱你，只是因为你是你，哦，我恨你。你有我看也看不清的小聪明，你有我说也说不完的坏脾气，你有我数不数不尽你的心恋情，爱情已经过了甜蜜期，多说也是无益，爱不爱我已经没关系，一点小伤而已，你可以很放心，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了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 而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不相信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了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 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面段，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留着走， 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一世伴你。 一起陪着你三个小时，其实这些经典的歌我们都是陪你到永远。多谢你收听二千里歌再重聚，更加多谢今天三位嘉宾颜之恒 Thank you 之曲儿 Thank you 陶嘉瑶，当然多谢我们 弹 钢琴的 Vince 和 Again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Vince Thank you Again 收音机旁边的朋友是的，我们再聚一下， 多谢前辈邀请， 多谢 OK 希望大家有个 Good night, everyone. 一起讲 Good night.